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灵活地爬了起来，他向来随遇而安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来这床上，所以如同到了自己家一般，还随手翻了翻那些账册。 你看这个干什么？ 快入冬了，户部有些陈年老账没消，我累了就搬了过来，谁知道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 严君玉对这些毫无兴趣，扔到一边，又在床上翻找起来。雕花拔布床上原有许多小抽屉，是做书柜用的，他一个个翻。 哎，你藏了吃的没有？ 谁在床上藏吃的？ 我啊，下次请你去我床上玩，我囤了好多吃的呢。 这么说，围城一月也不知断粮了？ 一个月夸张了点，半个月没问题。哼，你这怎么什么吃的都没有啊？ 严君玉提到这个十分得意，还嫌弃起太子的寝殿来。其实真想吃东西，不过叫一声，外面宫女就会送上来。但严君玉像小时候把床帐当作边关帐篷一样，把这当成了好玩的东西，不准备叫外人。萧景琰笑着看他， 实在抱歉，没什么好招待的，只有一道小菜，请你尝一尝。 什么小菜？ 严君玉正要问，眼前一黑，是萧景琰已经俯身亲了过来。被亲得晕晕乎乎之际，听到他笑着答道， 正是在下。 严君玉心思赤诚，所以压根想不到自己深夜跑到太子寝殿是多么暧昧的一件事。他想不到，萧景琰却也不提醒他，耐心陪着他玩。亲了他一口，却又放开了，没有继续下去。但严君玉已经生气了。 你这人！ 他指着萧景琰，却说不出具体指责的理由，气道， 我是看见月光才想起来看你的。 我知道，小颜一片冰心，是我唐突。 萧景琰的眼睛漂亮的像山岚，神色却如此真诚。专注看着人的时候，让人心荡神驰，觉得自己是这世上运气最好的人。严君玉被他看得心虚起来，嘟囔道， 什么一片冰心，我才不是。 好，小燕只是晚上睡不着，想到处逛逛，不小心逛到我这儿了，对吧？ 正是，我顺路来看看你睡了没有，又不是特意来的。 严君玉色厉内荏，还强撑着。萧景琰笑得温柔地看着他。 是是是，谢谢小燕顺路来看我。 严君玉这人向来吃软不吃硬。见他这样说了也没办法，哼了一声，又玩起在抽屉里翻出来的东西了。别的都算了，有个赤金的九连环十分好玩，他怎么也拆不开，和他较上劲儿了。萧景琰也不帮他，靠在锦褥和绣枕上，懒洋洋地看着他。严君玉平时其实脾气挺好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被他这样看着就莫名的浮躁起来，只觉得面红耳赤，手心都沁出汗来，凶巴巴道， 哼，这东西一点都不好玩。 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。 什么事啊？ 严君玉头也不抬。 小严一直很怕我亲你，今天又猜我这儿有人事情，如此杯弓蛇影。 他慢慢凑进来，嘴角噙笑，像是在端详严君玉的唇，又像只是在漫不经心地嗅着他领口的味道。忽然抬起眼睛来， 其实小严知道的吧？ 知道什么？ 知道我想要对小严做什么坏事。 他这话正中严君玉的心思，严君玉如何听不懂，顿时脸上就烧了起来，但还是强撑着道， 我才不怕。 萧景琰眼中带笑地看着他， 真不怕？ 真不怕。 其实真要做坏事的话，现在严君玉已经上钩了，他有点像是只林中小兽，不熟的时候稍微靠近就跑开了，等他全然信任你之后，只要顺着毛摸，没有什么是做不成的。严君玉显然也知道这一点，但是话已经说出来了也收不回，所以一脸紧张地看着他。萧景琰笑着揉揉他头发， 那小燕怎么不喜欢我亲你？ 为什么不是我亲你？笑什么？ 我想起个笑话，说是有家的女孩子跑去跟母亲告状，说表哥亲我，夫人大惊说，小畜生如此放肆，这还了得，你可吃亏的不曾？女孩子骄傲地说，不曾吃亏，我当即就亲了回来，还多转了两下呢。 这种笑话从来只有敖记他们在讲，萧景琰只是淡淡听着。严君玉没想到他也会，先还认真听，听到后面顿时就红了脸。 你也讲荤笑话？你 了半天就是不敢讲那个词。萧景琰见他憋得可怜，笑着替他讲了。 下流。 严君玉还是不敢说，只是瞪着他。萧景琰却笑了起来，他伸出手来摸着严君玉的脸，笑着道， 我亲我喜欢的人，想起一个笑话就讲给他听，就像看见月光就想起去见自己喜欢的人一样，都是一片冰心，哪里下流呢？ 他的神态慵懒，漫不经心，眼神却如此真诚，直指人心。严君玉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起来，低声道， 那你把眼睛闭上。 萧景琰依言闭上眼睛，即使在暗处，他的轮廓也是这样漂亮。严君玉像是一个初入森林的少年猎人，本来只想猎一只鹿，却意外得到了一条龙。这庞大而优雅的动物，就算已经温顺地躺在自己面前，仍然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。他犹豫了许久，最终决定先摸摸他的脸。萧景琰勾起唇角，这笑容像极了他喝醉那天，是全然的信任。严君玉的心顿时轻松起来，忍不住凑了过去。 你不要动。 好。 他小心翼翼地亲了亲萧景琰的脸颊，见萧景琰没有睁开眼，更有了点信心，学着萧景琰以前的样子往下亲，找到了他的嘴唇。少年的亲吻毫无章法，声色而莽撞，然而勇气可嘉。萧景琰不愿意打击他的热情，十分温柔地配合他，这大概鼓励了严君玉，他竟然有点食髓之味起来，渐渐轻身过来，勾住了萧景琰的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严君玉觉得热起来，像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。他还来不及分辨究竟是哪儿，只觉得腰上一紧，是萧景琰伸手揽住他的腰，危险如同虎豹，没有任何反抗的可能。 别。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仓皇地道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别些什么。但萧景琰并没有下一步动作，他只是压制住了严君玉，像猛兽把猎物衔在口中，还没有拆吃入腹的打算。他在昏暗的光中看着严君玉，眼睛如同星辰般带着笑意。严君玉在这样的目光下渐渐安定了下来，那个一直回避的答案似乎无法控制地浮出水面。严君玉其实一直知道他是什么，不过不愿意承认而已。他脸上发烧，连耳朵尖都是烫的，语气却很认真。 我很聪明的，什么都学得会，你要等我。 好，我等你。 像是紧绷的弦忽然松了下来，严君玉听见自己心里长舒了一口气，刚要放下心，又想起一项来， 也不准让人侍寝。 好，不让人侍寝，只有小燕。 萧景琰笑着看他，严君玉被他看得脸红起来， 又怕他笑自己吃醋，仍绷着脸。但是到底是卸去了一件心事，不由得困意上来，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。 我答应了小妍那么多事，小妍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呢？ 什么事？ 夜深了，我能不能抱着小妍睡一觉呢？ 严君玉安静地躺在帐中，他难得这样乖巧，任由萧景琰把他当作一个玩具一样抱着，把下巴搁在他肩膀上。他其实很困了，但不知道是因为认床还是为什么，就是睡不着。 我小时候装病骗我爹，因为这样我爹就会陪我玩了。 他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这个来，小声告诉萧景琰， 我爹会把帐子当作帐篷，陪我玩打仗的游戏，还偷偷给我许多零食吃，被我娘发现了，就两个一起训话。 严侯爷生他时也不过20左右，性格还是爽朗活泼，常带着他一起玩，把自己小时候那点淘气的本领都传授给了严君玉。萧景琰似乎没有睡着，只是应了一声。天家无父子，还有礼官约束，庆德帝再疼爱他，都在礼节之内，并没有什么温馨的故事好说。 我爹戍边之后就很少回来了，每次走的时候我都哭。我7岁那年，他答应我说等我生日一定回来，但他一直没回来。我气了他几年，决定以后再也不要原谅他了。 他的声音低下去，像是把故事停在了这里。萧景琰还是没说话，只是收拢了手臂，抱紧了严君玉。少年的身量未足，脆弱的像一折就断的幼树，在他怀里轻轻地发着抖。他抱得这样紧，怀抱温暖无比，以至于严君玉的眼泪很轻易地就流了下来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